第26集，法师的反击。罗宁脑海中的魔法已经形成，力量开始涌动，但他还是犹豫了。他将脑海中形成的那道魔法强压进了黑暗的内心深处，他感到非常羞愧。在他所在的世界，布洛克斯的族人是他们宝贵的盟友，这位兽人现在正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危而拼死厮杀，在被他保护的人里也包括罗宁。虽然克拉苏斯之前说过的话无形中敦促着罗宁尽快采取行动，将来再考虑会带来的后果，可他越是看着兽人与那名暗夜精灵并肩战斗，罗宁就越发为自己险些做出的冲动决定而感到懊悔。他刚才的想法似乎与燃烧军团入侵的暴行一样可怕。罗宁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抱歉了，克拉苏斯，我真的很抱歉，我做不到袖手旁观，看着恶魔攻击我未来的盟友。 罗宁喃喃说着，开始释放新的法术。他深吸一口气，剑眉之下的瑞木凝视着与布洛克斯纠缠的一只地狱犬，念出了曾经帮他对抗亡灵天灾和燃烧军团其他爪牙的那道咒语。必须要尽快出手，不能让地狱犬有时间吸取他法术的力量。在他右侧很远的距离之外，塞纳留斯终于摆脱了另一名对手。那只地狱犬耷拉着前腿，再也无力抓着敌人不放。塞纳留斯弓起强劲有力的脊背，将地狱犬举过头顶，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咆哮，将它掷向远处的密林。与此同时，罗宁也释放了法术，他想要对处在他法术焦点上的那只地狱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至少也要让他身受重伤，其他的交给布洛克斯去解决。没想到这道法术的威力却远远超出了罗宁的预想，一道无形的力量障壁使周围的空气都在他身边疯狂地涌起波浪，然后像疾风似的朝目标奔袭而去，同时向两侧蔓延，瞬间覆盖了整片林地。那道障壁畅通无阻地穿过了布洛克斯和麻法里奥的身体，对着位于行进路线上的那三只凶残的恶魔尽情地释放着怒火。地狱犬们没有时间反应，甚至连饥饿的触角都来不及挥动，在那狂暴的盛怒面前如同蚊蝇般不堪一击。力量障壁所过之处，恶魔们都被烧成了灰烬，从头到脚都被那道法术吞噬，残破的身体上还覆盖着一层粉尘，乍看之下像被烧成了粉末。其中一只地狱犬临死前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哀嚎，但那声音很快就随风飘散，被吹上了在前一刻爆发出雷霆之怒的天空，林地又重归平静。布洛克斯松开战斧，长着獠牙的大嘴难以置信地张得老大。马法里奥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不确定那法术是否是由自己释放的，然后又看了看塞纳留斯，觉得八成是半神的功劳。罗宁也眨了好几次眼，才确定他所目睹的一切不仅不是幻觉，而且还是自己的杰作。罗宁这才想起来，当他们与那群身穿盔甲的暗夜精灵战斗时，克拉苏斯显得力量极弱，而罗宁却爆发出了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力量。但当他感觉到从背后传来的一阵剧痛时，这一点胜利的喜悦顷刻间化为乌有。他感觉自己仿佛从里到外被撕裂了，连灵魂也被抽离。虽然遭受了巨大的折磨，罗宁还是清楚地意识到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另一只地狱犬悄无声息地从后面杀了过来，正贪婪地汲取着自己的魔法力量。 罗宁想起了被地狱犬榨干的施法者的遭遇，想起那些可怕的人皮被带回到达拉然接受调查，而他马上就要变成下一个。尽管单膝跪在地上，罗宁仍在奋力反抗，他拼出全力，认定自己一定能够从这只寄生怪物手下逃走。逃走，这成了罗宁在剧痛之下产生的唯一念头。逃走，罗宁想的只是想要逃离痛苦，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罗宁模糊地听到了兽人和暗夜精灵的声音，与他内心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地狱犬吸取了他的力量，料想他们两人谁都不会是他的对手。罗宁现在只想逃走，逃去任何地方。痛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却令人心安的麻木感，如火焰般在他周身蔓延。罗宁感激地接受了这种惊奇的改变，任由麻木感将他彻底席卷，直至将他完全吞没。最后一刻，他念动了传送术。泰兰德不止一次地悄悄走过这座巨大神殿的寂静走廊，走过无数间侍僧的睡房、冥想室和对公众开放的祷告厅，朝着主入口附近的那扇窗户走过去。烈日照得他几乎睁不开眼，但他还是强迫自己看着那空旷的广场，搜寻着有可能被漏掉的任何线索。他刚刚将头探出窗外，就根据金属的碰撞声听出有守卫走了过来。那名暗夜精灵守卫认出了他，脸上严厉的表情稍显柔和。 又是你啊，泰兰德姐妹，你真应该好好睡一会儿，你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过，再这样下去你可就撑不住了。放心吧，你的朋友会没事的。 我知道，可我就是睡不着，请你谅解。 但愿他知道你有多么关心他。你就快要做出决定了，不是吗？ 泰兰德知道守卫指的是伊利丹。泰兰德虽然也很担心他的安危，但泰兰德真正恐惧的是等到伊利丹回来时，他身后是否还会拖着他的哥哥和那个倒霉的兽人。他不认为伊利丹会背叛自己的双胞胎兄长，可要是拉文凯瑟领主抓住他们的话，伊利丹又怎能抗命不从？这些话和念头让泰兰德内心觉得很是烦乱。自从三人救出布洛克斯之后，他的念头和反应都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更偏爱两兄弟中的哪一位，可他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那只是出于对儿时玩伴的关心罢了，一定是这样。这时又有奇怪的金属和叶刃豹的喘息传来，泰兰德立即从那满脸困惑的卫兵身旁跑过，冲向艾卢恩神殿门前的石阶。风尘仆仆的拉文凯斯领主正带着骑兵队伍走进广场，这位身披斗篷的贵族看起来不慌不忙，甚至还面带得意，他身边的不少士兵却是神情阴郁，不断地交换着目光，仿佛是在暗藏着什么可怕的秘密。泰兰德没有看到马法里奥和布洛克斯的影子，他看到伊利丹一脸骄傲地骑在黑豹背上，走在拉文凯斯领主身边，看来他在这支骑兵队伍中显得最为志得意满。如果这份喜悦是因为他保全了自己的哥哥，那么泰兰德自然也会感同身受。泰兰德不假思索地朝街上跑去，他的出现立即引起了拉文凯斯领主的注意。这位长着胡须的指挥官优雅地微笑着，对伊利丹指了指他，又对伊利丹耳语几句，随后举起手。士兵们停下脚步，伊利丹和拉文凯斯调转抱头，冲着泰兰德走了过来。 呀，瞧瞧，这不是月神最虔诚的仆从吗？你这么晚了还在等我们凯旋，真是有趣，你不觉得吗，伊利丹？ 您说的是，大人。 我们必须赶去黑鸦堡垒了，但我可以给你们两个留出一点宝贵的独处时间，回头见。 他们很安全，泰兰德，而且拉文凯斯领主还主动提出让我为他效力，我们共同打败了一只可怕的猛兽，紧要关头是我保护了大人，我亲手消灭了他。 玛法里奥逃走了，你确定吗？ 那是当然，泰兰德，命运终于向我招手了，你不明白吗？那群月之守卫不把我放在眼里，但我却消灭了杀害三名月之守卫的凶手，遇害者里还包括他们的高阶法师。 我太为你高兴了，我原本还担心你跟不上塞纳留斯的教导，但要是你连拉文凯斯大人都能保护得了，那你肯定…… 你不明白，我没用玛法里奥重建的那位导师传授的本领，他教的那些法术既繁琐又不实用，我用的可是传统的暗夜精灵魔法，还是在白天呢，这太令人兴奋了。 伊利丹如此轻易的就抛弃了德鲁伊之道，其实早就在泰兰德的预料之中。一方面，伊利丹终于成功地证明了自己，这让泰兰德为他感到欣喜；另一方面，这也是两兄弟越走越远的又一个迹象，也为他那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大脑增加了一份忧虑。这时，拉文凯斯领主在伊利丹身后礼貌地清了清嗓子：“ 我得走了，泰兰德。”我必须赶去黑鸦堡垒，帮忙调集一支更大规模的队伍，去把那些野兽和精灵们的尸体拖回来。 尸体？ 几乎所有士兵都被杀光了，法师们死得最快，连一点忙都没能帮上，其他战士也只活下来两个人，而我却只用了两道飞快的法术就消灭了一只怪物，尽管那家伙还会吞噬魔法。 这时，身后的贵族又轻轻咳嗽一声，伊利丹赶忙将泰兰德的双手拉到嘴边，轻柔地一吻，然后将他放开，跳到叶人豹的背上。 我一定能配得上你，泰兰德，很快就能了。 伊利丹说完，便骑着黑豹走向等在旁边的指挥官。拉文凯斯鼓励地拍了拍伊利丹的后背，回过头看了看泰兰德，然后冲着伊利丹把头一点，使了个眼色。泰兰德早已被自己刚才听见的话吓得愣在原地，眼神呆滞地目送着骑兵队伍前往黑鸦堡垒。在离开广场前，伊利丹又回头朝他看了一眼，那双金色的眼睛热切地望着这位青梅竹马的姑娘，目光中充满了期待。泰兰德拽紧长袍，快步奔回神殿，一进门就看见了之前跟他说话的那名哨兵。 请原谅，我无意偷听你们说话。我为那些在这场徒劳追猎行动中不幸丧命的同伴深感悲痛，也想对您朋友光明的未来表示祝贺。拉文凯斯领主必定十分器重他，才会亲自辅佐他成才。他的天赋肯定无人能及了，对吧？ 大概是吧。很抱歉，我想我是累坏了，得回房间睡一会儿。 我理解，起码你这下终于能做个美梦了。 泰兰德走回房间时心想，美梦怕是跟他无缘了。是的，玛法里奥和布洛克斯顺利逃脱的消息令他感到高兴，也没有明显的证据能把玛法里奥跟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就连伊利丹也终于有所建树。他原本还担心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但现在最令他担心的是，伊利丹似乎已经做出了有关他们两人今后关系的决定，而泰兰德对此还犹豫不决。在尚未能明确玛法里奥的心意之前，他在他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当然，玛法里奥的安危取决于他能否继续避开月之守卫和拉文凯斯领主的耳目，若是有任何一方发现真相，他也难逃被押送到黑鸦堡里的命运。一旦被关进去，就算是伊利丹也休想救出他的哥哥。 丛林中的战斗还在继续，塞纳留斯使出全力把那地狱犬扔了上去，料想他掉下来时肯定没命。如果那地狱犬摔在岩石、大地或是粗壮橡树的树干上，绝对会瞬间断气。可塞纳留斯偏巧没有拿捏好角度，地狱犬落下的位置居然是一潭深水，即便坠落的速度再快，也没能砸到水底。地狱犬使劲挣扎着朝水面上游，虽说险些淹死，却还是侥幸爬上了岸。他的一条前腿已经残废无用，挪到了一处树荫下，想在那里喘息几分钟。等他稍稍振作起来后，立刻嗅了嗅空气，寻找着特殊的气味。那只地狱犬找到目标，就立即警觉起来，拖着浑身是伤的身体向前移动。脚步虽然缓慢，却还是稳稳地朝源头靠近。就算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他也闻到了从永恒之井中散发出的力量，他能利用那口井来给自己疗伤，甚至连断裂的腿骨都能复原。就连布洛克斯和罗宁这些曾经在战斗中与其交手过的人，也未必能看透地狱犬的本质。除了体型庞大的地狱火之外，效忠燃烧军团的怪物多少都有些智慧。这些恶魔犬是主人意志的延伸，他们知道的任何事情，训犬者哈卡也会知道得清清楚楚。从这个孤独的幸存者地狱犬身上，哈卡已经了解到哪些人将会阻挡燃烧军团的降临，他已经明确了下一步要追杀的是谁。